手儿托着他的腮帮。 好， 我唱的不行，你就说人家刘先生这个嘴皮子多利索， 嗯， 不得点的病啊， 嘿， 不得点的病啊， 好， 不得点的病啊， 嗯， 不得点的， 行，但是行了，行了，够了， 不是大家都爱听，我每位送一句啊， 哎，没，不，那明儿早上后边还有精彩节目呢， 哎。您就说人家这个嘴皮子多利索， 确实 嗓子跟金珠一样， 嗯， 唱出来是真好听， 有功夫。 还有白派， 白派， 白云鹏老先生， 嗯， 净唱这个才子佳人的段子， 哦， 特别是《红楼梦》的段子， 嗯， 那唱出来是真好听， 悲悲切切。 哎，黛玉逢稿， 啊， 您今儿来着了， 啊， 我们纪念我们的老爷子，我给您唱两句白云鹏，您听听。 白派，呵。 那个黛玉焚稿啊， 啊， 梦下园林，哎啊， 好，自己叫好， 您都不理我，我起带头作用， 您这还带头作用啊？ 梦下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儿奄奄不起床，她怨儿也不复，生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白日里神魂颠倒，情思倦，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漏肠，瘦的一个柳腰儿无忧一般了，病的一个杏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儿呀，娇喘难听粉鼻儿张，阴虫儿迸裂都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光，自知道若体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 我跟大家伙儿说啊，今儿我不是演出，我今儿在这儿听大鼓呢， 哎， 我是享受。 哎，怎么样，掌柜？ 真的好。 不不，您听，我对这个京韵大鼓有研究没研究？ 太有研究了。 不但有研究 啊， 能写 啊， 能谱曲， 嘿， 能编。 嗯， 就有一次我们在北京那个长安大戏院， 嗯， 演出 啊，那观众齐满坐满， 是 那个掌声不断呢， 热烈。 您知道当时谁在台下坐着了吗？ 谁来了？ 骆玉笙老太太， 金嗓歌王， 小彩舞 啊， 哎呦，唱的他这个高兴啊， 是啊， 这个鼓掌啊， 嗯， 还上后台看我去了， 找您去了， 一边走着一边鼓掌 啊， 哎呦，文华呀， 啊， 哎呦，你唱的真好啊， 是啊， 那你这段我怎么不会呀，啊， 就是 我唱了这么多年了，我愣没不会这个段，我是不是跟你学学，你我还用拜师吗？我老太太不用了，你不是打算学这段吗？我教你，我还有，我还有好， 打住， 我还有好多段子了呢， 跟您说啊，今儿来一位能人，北京足球队郭指导来了，郭志龙郭指导来了，人家能红牌罚下。我三叔活的时候您可没这毛病， 我踹你， 满嘴胡天呢，啊，这是 你信不信呢？ 我信，我能信，您这唱这段骆玉笙骆老太太我没法信，我不信。 你不信你听问去，啊， 我问谁去？ 问骆玉笙去。 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那你叫高英培领你去啊？ 对，我回得来吗？这老太满嘴胡天呢，您

天上飞的， 对， 地下跑的， 哎， 河里浮的，草地里蹦的， 啊， 那我得跟您领教领教。 哎，您说吧， 您说这个地下跑的，您都会晓什么呀？ 哦，地下跑的呀， 啊， 地下跑的，那么晓的可太多了。 您说一说， 我要跟您背名啊，一时半会儿也背不全。 哟，这么多， 跟您这么说吧， 嗯， 是带四条腿的，我就能晓。 哎呀，哼，这个口气可太大了。 不大 不大。 哎， 是带四条腿的你就能晓？ 我就能晓。 那我说一个带四条腿的你要晓不了怎么样呢？ 您要说一个带四条腿的我要晓不上来，我当时磕头拜你为师。 是这话？ 你讲。 这桌子怎么叫唤？ 这桌子呀、 啊， 嗯，那你说这椅子它怎么叫唤呢？ 那板凳 啊，那八仙， 那橱柜 啊，那连三， 那架机案， 这有叫唤的吗？那您说这是死物啊？ 死物怎么了？这不带四条腿吗？ 我们说是活物啊。 活物， 哎，常在街东，就在街西，在口里口外来回绕弯的。 哦，您瞧这个带四条腿的吗？行在街东，就在街西，出胡同奔大街， 哎， 口里口外带四条腿，您能晓？ 对了， 那馄饨挑子怎么叫唤？ 那么那个剃头柜子它怎么叫唤？ 那个切糕架子， 嗯，那磨剪子磨刀那板凳，那它也不叫唤。嗯，你这叫胡抻了我。 你这不是说嘛，带四条腿吗？ 我们说是啊，极北朝天的。 极北朝天， 哎。 罗锅， 嗯，这耙子我也不会笑。 嗯， 脊背朝天，四条腿朝地，横骨插心，皮毛带长的畜类。 哦，吃草拉粪，皮毛带长的畜类，你能晓？ 对了， 那象， 象，我没这么大嗓子，那也太大了。 嗯， 小着点的能晓啊？ 哦，小着点的， 哎， 蚂蚁， 蚂蚁。大的真大，小的真小啊！ 你能小吗？ 您说这我都小不了。 那你能小什么呢？ 河里浮的我能小。 河里浮的你都能小什么呀？ 是在水瓶上飘悠的我就能小。 哦，水瓶一飘悠您就能小。 哎， 那杂草怎么叫唤？ 在那荷叶怎么叫唤？ 那浮萍草 啊，那个莲花， 那菱角叶 啊，那老鸡头，我都没法小这个。这河里浮的也是在河里来回绕弯的， 河里来回绕弯的。 哎， 那摆渡， 嗯，那梁船， 那山板 啊，那华子， 河波， 啊， 小火轮， 这我学不了。火轮的我怎么学的呀？ 你看， 我们在河里的是有骨头有肉的， 哦，有骨头有肉的。 哎， 那。河漂子怎么叫唤 啊？这河漂子呀， 啊， 这河漂子不叫唤。 哎，叫唤 叫唤 啊，叫唤。 哎，这我还真没听见过。 啊，叫唤啊。 河漂子怎么叫唤呢？ 没到水里时候叫唤 啊， 叫人哦，懂。 那有些你甭跳好不好啊？你跳的时候找救人呐、啊、 那不是叫唤了。 那我没法学这个，这能学这个大鸭子、小鸭子、芦荟鸭子，是鸭子我就能瞧。 那我这脚鸭子， 你这脚鸭子啊，臭是不是？ 那烧鸭子、 烧鸭子，那我就把你吃了。哎呀，烧鸭子还有叫唤的，你这胡抻了我。 你能瞧什么呢？ 草坑的蹦的我能瞧。 草坑的蹦的，我说一样，你要再瞧不了呢？ 再瞧不了，真磕头拜你为师。 蚂蚱 啊，蚂蚱啊， 啊， 那挂的点儿， 那个、哎、那个刀楞、啊、 刀楞，我刀你， 哎， 刀你， 这什么意思？ 刀楞刀楞的叫唤嘛。 你看这人， 我们得说那个带镜的。 什么叫带镜啊？ 就是这种东西啊，它两个翅膀这么一蹭它就叫唤。 啊啊啊， 叫什么蝈蝈啊， 那个乖乖啊， 啊乖乖啊，什么这叫没掌啊， 那芦荟掌啊， 是煤球它也不叫唤啊，这个油火卤啊， 油炸卤啊， 啊，大碗面呢？你又饿了？蛐蛐， 蛐蛐 啊！ 您别忙了。 怎么了？ 蛐蛐叫唤吗？ 叫唤呢。